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Kellen。 春雨刚从西藏回来。 对，是的， 一下山就碰到了这么个重磅新闻。 对，我在西藏的时候还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以前做过服装生意嘛，然后就有微信的朋友圈里就有 人，他真的干过好多事儿，今天又多了一单。 对，我这 服装留学我们知道，留学中介，还有什么跟麻生太郎的这个女儿同学过，做过艺术，现在今天又听了一桩， 反正都是富二代。 对，然后我就发现朋友圈里有两条这个朋友圈，我特别莫名其妙。第一条就是说，哎，有人就发了说，事实上证明这个电商没有办法实体代替实体的这个商业的店铺。我当时就想，哎，为什么莫名其妙发这个？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本身自己有自营品牌的这么一个商业成功人士，他就说他旗下所有品牌的试衣间都会配备一个这个跟优衣库同款的模特。我当时就想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优衣库这次火了。 但是真的火还是虚火，就其实他背后对他整个品牌，他搞不好他是一场灾难，他现在撇都撇不清，是吧？人家都说 这是营销， 你这是营销吗？这也是够，之前咱们是上过好几次当吧，一次是聊神州优步那次，还有一次也是说他的自己的工作人员把一个什么东西发出去了， 真爱网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你看咱们是太多次了，就觉得无底线无节操的这种营销手法，就看客你都心里好像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是营销，这一定是有目的的，是吧？ 对，我看到 也有，但是不是呢？现在也没证据。 也有人写了非常细节的这种技术性的论证文章来论证它其实就是一个营销，但是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相信这是可能到了这个春天萌动的时节，年轻男女自己的热情抑制不住，然后这个留下的纪念。 动物世界的观点就是。你怎么看，凯伦？ 我觉得未必是营销，因为这种就我们讲的负面营销，大部分时间来讲，可能是一些比较新进的品牌，他可能会用这种事情来第一炮打响他的，因为在这么多的品牌，在这么多资讯的情况下，你如何可以让大家最多的人最快认识你的品牌，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负面营销或者一些事件营销嘛。可是优衣库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还蛮大的牌子，是第一。第二就是我觉得它本身的 target audience 就是它的主要客群好像并不是太集中于这种在网上我们所谓就很活跃的这种用户，我觉得它可能比较还家庭性一点。 对对对 对， 那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他的这种营销反而其实跟他们主要的 品牌的气质 还有他们的那个主要的客户群是有排斥的，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可能还不是他们特意制造的营销事件。 现在就是警方介入了嘛，平安北京已经发微博了，说在调查这个事儿，而且呢网信办，国家网信办也在约谈几个平台，新浪腾讯啊，说你们没有第一时间制止他的转发，就现在转发量相当惊人，就一夜之间，是昨天凌晨的时候出的事儿，是吧？ 对， 昨天早上我看群里面说，哎，你们怎么不聊优衣库啊？我说这发生了什么？后来才看，原来是这么个这个戏码，就是，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哈，现在聊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群里面大家觉得比较熟了，就是都多是戏谑的。 对， 你在朋友圈里面就看有些人抖个机灵啊，各个品牌抽个水啊，就显得我必须得掺和一下这种网络狂欢。但是说句实在话，除了熟人之间，是极熟的朋友之间，哎，互相调侃两句那也就可以接受，但是你如果在微信圈里面，甚至在微博上，就是比较公开的一些场合，你去用这种嘲弄的语气，说实话我看了会非常不舒服，而且我对这种抖机灵的方式我也极之看不惯这样的品味，说实话。 现在就说我看有这个心理学家和营销专家说，就是人们都有一种从众心理，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东西是热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把这个事情把它拿出来炒一炒，借此来炒作一下自己的名声。嗯、你看，其实不仅仅是这个这几个服装品牌相关的竞争者，甚至有很多网络上的媒体也在炒嘛。昨天其实就两个热点事件，一个是这个优衣库，另外一个是冥王星，人类首次获得冥王星的这个高清照片。很多人是在这两个事件上完全都在做炒作，然后就会发现大家就是分群战。如果是炒作优衣库的，就说你是低俗的，如果是炒作冥王星的，就说你是高雅的。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传统的品牌，他们都在炒作冥王星，像车企啊、电商啊等等的。但是你其实也不是没有这种大的品牌来炒作优衣库这个事儿。这个品牌就是百度，百度做了一个什么呢？他左边放了冥王星的照片，右边放了三里屯优衣库的照片。然后就说这个下面列出来了冥王星搜索的这个词条数有多少？然后右边是优衣库搜索的词条数有多少？当然，这个冥王星肯定是比优衣库的要高很多了。他说，这个他说了一句话， 冥王星比优衣库的高啊？ 对啊，因为很多人去搜冥王星，冥王星大概是，我数数啊，个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二万，然后优衣库只有44800次。然后他就说，寻找美好的总能超越荒谬的。然后这是百度做的。对，所以 有格调。 很多人就说这真的是这个百度在这个营销场中他是赢了，他是赢了最漂亮的一场。 就包括说网络微博上玩段子玩的最漂亮的几家之一吧，杜蕾斯，昨天他们也没有在这个事件上发表什么样的逗趣的话语哈。我就看他的那个操盘手叫策划人老金，他有一个公众号。老金呢，他还专门写了几句，就是关于这个事件。他就说，优衣库的事件的热点到底该不该追？第一个字，第一个答案，不该。他说，你每一个借助优衣库事件进行传播的品牌都是愚蠢的。他列了几个理由，就一个社会热点的出现，你要做出以下的判断才能够采取应该有的动作。首先，它是不是正向的？你看这个事儿，现在虽然还没有定性，但是它分分钟就可能是犯法的，对吧？你不管说它的这个试衣的这个地方，它到底算不算是公共场合，但至少它不是你们家自己的场合吧？就是你拍视频的人，你本身你就是不道德的，你是占用了外面的人在等着排队去试一件试衣服的人的时间。第二个，你发布的人更加不对，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对当事的这对男女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分分钟你会形成网络暴力，极端的有女主角她受不了的自杀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是暴力当中杀手的一员，这个真的难说。所以第二个呢，她说标准是你是不是跟这个品牌要相关联。现在你看到什么她的几个竞争的牌子、啊、包括有的我看摄影师啊也觉得很逗趣的就开始玩文字游戏，说实话看了之后都非常 low，就是他觉得99%都是垃圾，他是生硬的把这个热点和品牌关联到一起，不如不做。再一个，你要看是否合理合法，还有呢，你要看这个受众的情绪怎么样，还要看这个时间点。你如果没有办法在6个小时之内想出一个漂亮的，那不要做。他关键还讲到一个什么吧，就是说当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热点是必须去追逐的时候，真正的高手他就要缓一缓了。 对，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网络上的段子手，或者说给其他一些大的公司做相关的网络营销代理的公司，有人就拒绝了自己老板发的命令，说要借这个事儿炒作一下。当然他可能面临的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看到他的微博上面有很多人是在支持他的。但是呢，我觉得最低俗的是这个时候有淘宝的这个小商贩啊来跟风说，就是哎，男主角同款，女主角同款，然后我就会想这种炒作实在是太低级了吧， 是吧？就是你看他们做营销的就有一个黄金原则，就是我宁可放过也不能犯错。 对， 你如果犯错了，你后面都可能都没有办法兜。所以呢，这个营销哈，这可能也非常中国特色的一种思维的习惯和反应，一出现这种事件热点，你都觉得是不是背后有人在操纵，这可能也是阴谋论盛行的一个表现。那既然说到营销，我们就找一位在营销领域里面还挺有经验的营销专家，他叫宗宁，来听听看哈，他是怎么样来分析，如果是他的话，他会怎么样给这个优衣库来支招，应该怎么样去化解这场危机，他的建议哈，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等会儿可以点评点评。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营销，肯定不是营销，因为首先它不是个正面的东西嘛，它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嘛，带来很多不好的联想嘛。像我今天我也发了一个微博说这个事情， 如果你老婆对你说她要去优衣库买衣服，你会怎么想她呢？对不对？你会有什么感觉呢？这个事儿虽然带了很多的传播，但是说它的后果很不可控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对企业来说还是很大的一个负面。 嗯，它不是营销，但是如果单纯就这个事儿来说，它有没有受益的一方？ 这个事儿背后应该是有推手的，但是推手呢，应该肯定和优衣库这些企业无关，和商业无关，可能是和这些人身边的人有关系吧，谁想搞臭谁啊，或者是感情纠葛呀、啊，这样。优衣库可能属于躺枪嘛、 嗯？那他躺枪了之后有什么建议吗？怎么办呢？他们的公关团队危机公关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他们就是声明这个事情不是炒作嘛，但这个事情最好的、 嗯、 现在如果是我讲的话，公关策略的话，一定是把这个事情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嘛。你的解释肯定不能说是这个东西和我无关嘛。那、 嗯、 如果是真是要去操作的话，你就可能说一些写一些帖子去揭秘这个事情。啊，比如说男女谈恋爱啊，然后劈腿啊，原配这个生气啊，然后就从手机里把这段视频偷出来看到了，然后就传播了，写这么一段故事，让大家能够想清楚这个事儿和企业无关就可以了。 嗯，难道不是他们找法律方面的援助，就是依法办事儿是最好的吗？ 那个东西周期太长了。周期太长了，等警察查出来然后给你一个答复，可能半个月之后了，半个月之后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今天早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在传嘛，然后比如说还做了一些对话，说是什么不认识，两个人不认识，然后就随意在那里怎么做的，都是一些烟雾弹嘛，这个东西也不见得是真实的。那这种东西他如果别人可以做的话，他们应该也可以做呀，他要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优衣库。 嗯，但有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在他们那儿。 他们自己知不知道不重要，你就是不知道，你要编一个告诉大家。 那万一被网友发现说你这是瞎编的，那不是二重打击吗？ 这个、没关系啊，你不用自己去发呀，你可以找别人去发呀、 嗯、 如果说我们如果从公关角度处理的话，你只能这样去做，就是说一个传言出来了，你只能用另一个传言去把这个事儿混淆掉，混淆掉之后当大家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时候，那这个事情自然就会被淡化嘛，企业就会从中脱身嘛。现在讨论的焦点包括你问我都是说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是不是优衣库的这个推销，不管说是还是不是，对他来说都是不好的嘛，因为这个企业品牌和这个事件做关联了嘛。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可能找个第三方写一篇帖子，然后揭发一下他们的内幕，然后说是这个其实两个人是感情纠葛，然后闹出这样的事情，哪怕你说是手机丢了然后被上传了，然后被认识的人推动了，当大家都去讨论这个谁是小三儿谁是原配他们之间的狗血剧情的时候，自然就把企业摘出来了嘛。 嗯，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嗯、让这个事儿自然的淡忘行不行呢？ 这个其实和现在效果差不多吧，公关应对第一步一定是要把自己摘出来。 就是切割是吧，就是把负面的跟自己切割开。 切割的方法不见得是你要发个声明和自己无关，因为这个年头你越说和你没关系，他越认为你和你有关系。 嗯，就是说搅浑水要好过你自己出来澄清。 对啊，因为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不说话和你出来拍一下、 嗯、 效果是一样的。 你们怎么评价他给出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还蛮傻眼的， 就是我是被人污蔑的，你们误会我了，但是我怎么样去化解这场误会呢？我去编下一个谎言，转移大家的视线。 我看到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说这也是大多数人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的做法，就是我保持安静，我把所有的微博朋友圈甚至是我所有的对外的社交媒体都把它删除干净，然后过几个月之后等这个风波过去，因为现在网络热点过得很快，那我就又可以过平静的生活了。我觉得这种处理反而是比较靠谱的，要在这个时候搅浑水只能把这个事件越搅越浑，大家可能会纷纷猜测，就真的、背后肯定会有人有好奇心去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去人肉一下。当你把这个个人信息真的人肉出来公布到网上的时候，也许可能你的受到的伤害更深。现在我看到也有人把这个公安系统的截图，就说这个人是女主角，然后把他这个出生日期呀、啊、甚至是户籍所在地等等都给翻出来，当然不能确定是真的是假的，因为有人就说可能这个女主角她 P2P 的太严重，你不能辨别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网络暴力，而且有公权私用的嫌疑，因为这个公安系统的这个东西肯定只能公安系统的人才能够接触到，你为什么能把它放到网上呢？ 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跨国的企业，他这样把所有东西删除是非常不负责任而且非常懦弱的行为，而且他们面对的市场不单单是内地啊，它是一个跨国很大的企业。我反而觉得这一次为什么大家都会这么小心，是因为它有牵涉到了法律的问题，因为是一些不雅的视频在网上里传播，那你每一个传播的人都有可能最后如果定性了的话是犯法的。如果它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作为品牌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把他们的营销队伍找过来，然后再想一下怎么在这件事上把它很好的就把它就收了，就像可能像百度这样，他们就非常有格调的把这件事情又有先又有把它炒热，可是他自己又没有沾什么浑水。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营销的这个队伍没有做到他们的本分，不过也是因为他们可能中间牵涉到了很多法律的问题，所以他们要很快的就撇清，并不是我们在背后操控这件事情，先把法律的责任给撇清。 对， 就是现在看到第一步，他们说予以坚决否认，绝对不是我们在搞营销，因为刚才你听宗宁前半部分的分析，我觉得还是在理的。 对， 就是说你如果考虑营销，你还是得考虑它是不是对它本身的品牌的价值的提升是有好处的嘛？至少我们几个都觉得没有什么正面的这个效应。就是说接下来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品牌，或者说你是认为自己是有格调的品牌的话，我印象当中的优衣库它一个是比较朴素平时健康而且是很舒适的这么一个还挺安静的感觉，日本的这种衣服的品牌都是安安静静那个感觉。就你如果最后真的像宗宁那个建议，你万一被发现你自己在找人自己在瞎编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再对你的品牌进行二次打击。现在最主要的我反倒觉得你就坦坦荡荡大大方方，我掌握到什么情况我告诉大家，既然你真的说跟我无关，我就把我目前掌握到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清清楚楚的向公众交代，而且我的这个店里面是不是在管理方面确实是存在问题，他们自己不说我们男的和女的这个试衣间是分开的吗？但是事实上是真的分开的吗？这个还是说其实我们在管理方面是有一些漏洞的？那你可以大大方方承认我们可能确实是有疏忽，但是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已经是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改善， 是有的。我看到的最新的消息是说，之前有两个男生想同时进一个试衣间，被优衣库的工作人员制止了。 但这些你得清楚明白的告诉大家，你正在做这些事情。我是再一个，有的时候可能这是媒体应该做的，你应该体现品牌很大气或者很人道的一方面，你应该向涉事的这一对男女主人公，你向他们表达关切。就虽然现在我们也不能肯定不是他们炒作，万一是个什么模特，你看我就阴谋论了，其实这个方式是思维方式是很不对的。就如果我们把一切是往健康的方向想，你现在很明白的一定会看到对于这两个人的私生活他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嘛，是吧？你就还不如学伊能静呢，我觉得伊能静就很漂亮嘛，他就讲到如果这个女孩子你真的是觉得被污蔑的话，你自己的私生活受到极大的骚扰的话，你自己应该主动的去寻求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呀。就这些擅自把你们的这种私密的视频发到公共平台上，它就是违法的。这个你为什么要就是要懦弱的你受害者，但是你同时你是有正当的法律是可以保护你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品牌方他说这么一句话，我对他的印象一定会大大提升。 确实啊，这个事情它涉及到的法律还挺严重的。因为比如说如果真的是优衣库做的，按照刑法来说，说如果说对传播淫秽物品当事人要追究责任啊，淫秽物品要这个追究当事责任的话，他的这个法律责任是要求他停业整顿甚至是要罚款。如果是一个企业行为的话，优衣库基本上在华的这个经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呢，这个是刑法的规定，另外他也违反了最新通过的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就是网络安全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了不 不得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然后第57条说，网络运营者如果违反了规定，他可能也会面临停业整顿，甚至相关负责人都有罚款的处罚。所以你看现在起码是约谈了这个腾讯和新浪，因为在这个两个平台上是有很大的转发，但是百度在这个事情上就做得很好，他在一开始就屏蔽了相关的搜索，所以你就找不到了。当然现在你看这个腾讯和新浪基本上也把很多涉事的这个微博呀删除掉，或者说朋友圈发的个人的这些评论，甚至是公众号发的文章都已经删除掉了。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给我一个什么感受吧，就是你公司你还是要非常的分明，就是你私人的聊天，你私人的这个亲密行为，你爱怎么干怎么干，没人可以干涉了你。但是一旦它涉及到有公众性，大家都必须恪守底线，这个完全是你甚至不能说是挑战公德，就是有基本的这种羞耻感的人，他都不会去赞扬。一个是他的做法，就是拍摄的人他们在这个场合里面这么做，二一个是你传播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分歧的，去需要有争议的。就是接下来你的这些品牌也好，或者媒体也好，或者普通大众也好，你在有公共性质的平台上去讨论这个的时候，这些三观还是要很正面吧。我就觉得我是很看不惯在这个事情上是用一种非常戏谑的态度去讨论的，说句实在话。那我们先休息吧，等会儿呢可以请一位心理学家帮我们分析啊，为什么大众在看到这些新闻甚至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有很多不一样的表现，那这些表现背后怎么反映大家不同的心理特征。那么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来说，有没有他们认为的是不健康的一种表现，那甚至整个的社会大众，他是等会儿我们听到的这位心理学家是台湾人安安老师，他有没有觉得这是非常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三点话新闻稍后见。回来三零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en。 继续来说这个优衣库的不雅视频事件。那其实很多媒体他们就有做调查，就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有的可能觉得很刺激啊，很新鲜啊，看看也无妨，有的觉得这是有违公序良俗，应该是抵制，反正各种各样的反应都有。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安安老师来跟我们分析分析哈，到底怎么样的心态是最典型的，其中呢有没有他认为是不太健康的心态。安安老师呢是来自台湾的心理学家。 第一个是人为什么呢会有这种偷窥欲，就是想要看别人，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脑子天生的本能就是会想要去寻求新奇刺激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本能里面就有的，所以就会造成这样子偷窥的情况。好玩呢就是说那人看了以后的反应好像就会形成两种，一种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很不道德，然后但是我还是看，另外一部分的网友就像你批给我的那个蜂网上面的调查，他会觉得这个也无伤大雅。 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呢？ 其实在心理学里面我们讲一种东西叫做投射，这个投射的意思就是其实我自己很想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也想要在我的这种情欲方面获得更大的刺激，但是由于道德或者是社会的规范我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我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当我看到别人做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一种新奇好奇刺激满足感的，那个部分被满足了。然后另外一部分因为本来我想要做这个事情内在的那一种不道德跟罪恶感，他就获得一个出口，就是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投射到那个被观看的男女身上去，所以我可以说他们不道德，但同时我在窥探他们的时候 自我的这种满足感又获得一种刺激，又被满足了，这个是一部分的人。 嗯， 那还有一个效应就是说，我们在社会心理学里面提到一个叫做 social loafing，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看，他的罪恶感是很重的，但如果一群人看，这个罪恶感，这个社会责任就会被分散掉。所以现在变成是一种集体观看的行为以后，那这件事情的道德感就会被降得很低，所以其实也就没有什么。那所以就会有一部分的人觉得说，诶，我看这个东西好像年轻人就是干柴烈火啊，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那种也他的那个自我道德感的批判就会变得很低，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就会觉得这件事也稀松平常，因为每个人都在看，这样，所以就会把它合理化。所以大概就是这两种反应吧，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应该是说在心理学上我们也不会说有人有什么对错，我们只会说因为这个人可能他从小受的教育或者是道德感或者是社会规范他内化的比较厉害，所以他的道德感会比较高，但是这件事是对还是错那就不见得，因为有可能他道德感高所以他会背负更多的压力，所以他活得更不快乐也不一定。 嗯， 所以在心理学上我们只讲说这个人的状态他健不健康他快不快乐，我们不太会去在乎说几乎没有去评论他的对错这件事。 嗯，就是这个事件的反应里面哈，有没有你认为是不太健康的一种心理反应？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大家会说这个是优衣库的营销策略，这件事我觉得反而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好像我们如果这件事情单纯来看就是一对男女在某个试衣间里面做了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可能或者是就是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大家会把它跟很多的商业利益来挂钩。那我觉得这一块倒是一个心理学家没有想到的部分，然后而且有这么多的可能背后真的有商业操作也不一定，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部分。 哎，他也是觉得这个阴谋论这一点哈，也是相当的特别。他想不到我们会往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个，是吧？ 对，其实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说，这无非涉及到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大家的窥私欲，主要是观众们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网络上传的这么快。第二个就是当事的主人公他有这个暴露欲。然后我也看到国内的一个心理学家吴应红老师，他写了一篇这个文章。 唐应红吧？ 啊，唐应红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他就分析了一下，说这里边其实最大的一个热点就是人们的热衷的围观和传播性爱视频，反映人们潜在的压抑的这种窥视欲。 嗯， 因为现在确实的确大家都有这种窥视欲，多少都有。反正我是， 就是你没法从正当渠道去看到这些 火 热刺激的影片，是吧？ 所以如果出现了，它就是风一样的传播，就像这个王新办说的病毒式的传播，就传播开了。嗯，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暴露欲，然后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说英国的一个网站做了一个调查，26%的英国人都有这种这个暴露欲，甚至这26%的人当中，又有56%的人倾向于在公开场合啪啪啪。然后呢，其中呢又有62%的人承认说曾经被如愿的发现过。其实他们不光喜欢在公开场合啪啪啪，还喜欢被人发现，因为那种刺激感是非常非常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的。 这个想起来，我们在前两天春雨还不在的时候，我们不是聊过一期香港的大学生在打野战吗？当时也请了一个心理学家连俊，他也分析到，他说有人他就是有这种癖好， 嗯， 我希望被人看见，但是呢，这种看见呢是在不被你影响和打扰情况下，你看见我更刺激，但是你别妨碍我，就是他就是有这种癖好的。 对，其实他们就是作为现代心理学的来讲啊，说这个东西只要不严重到失去自制和损害社会，那就是一种合理的性活动方式。所以对心理学家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到底是不是违反这个道德底线，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社会大众来评价。但是谁有这个决定的权利？比如说有人就说这个女孩不自重嘛，但是这个自重是怎么定义的，是谁定义的，大家定义的自重和她自己认为的自重是同一个自重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说你只要不违反这种社会的道德底线，那你怎么玩你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 就关键说你的道德底线在哪儿，法律的线 清楚是吧？ 楚 你比如说香港的这个，你是猥亵罪，你就关可能会判半年；你如果是妨害这个公共秩序， 嗯、 你可能叫违反公共道德还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罪，他可能最高的他就判你个7年。说这些你都是有啊、哦，我找到了。前面这个罪叫做猥亵露体罪，第二个叫做破坏公众体统罪，就是也就是现在他定的这个叫有违公德罪。这个呢是在公众地方进行性行为最为严重的罪行，最高呢可以判监7年。前面的讲的猥亵露体罪呢，最高刑罚是判监半年。这个都是很清楚明白的，这个线在哪儿？问题就在于这个道德的线你怎么样画？这个真的跟教育有关吗？我觉得不见得。 嗯， 会不会？ 我觉得跟家庭教育也没有关系。现在，嗯，我觉得特别是互联网讯息相对比较发达， 嗯， 然后其实你个人自己的成长的育成，真的很多时候跟你受的教，你父母或你师长以为他寄予给你的教育是根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对，有可能你越教育我越逆反越叛逆、嗯、是吧？ 确实， 我没有什么发泄的地方，还有可能。 我们也说这个，我们国内很多东西对这个是不太公开透明的，就是大家是在公开的途径是看不到的。 嗯、 但是你反观欧美和日本很多国家，他们在这个东西起码都是公开，你可以看到的。有人就说这个可以说帮助减缓这种事情，但是其实在欧美也很多的， 嗯、 这种事情也是有很多不雅视频流出，甚至有人就在公开场合，就像那个调查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就是教育包括你的这个网络环境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跟咱们的文化可能有关系是吧？你毕竟性这个词儿，你在东亚文化圈里面它都是一件 禁忌， 非常 禁忌难以启齿的事情，就是公众场合，对，你不会很大张旗鼓的很高调的去谈论它，所以在这方面咱们是显得非常的保守和不自由。我也看到有一些公众号他们就开始对比，你这个事儿如果发生在法国没人把它当回事儿咱们是吧， 对， 他就举了很多例子，法国人喜欢在什么公共场合啊，什么野外啊，就各种还主动的去寻找这些刺激，这是真的是跟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非常的有关联。那所以呢，我今天也找了一位哈，是有海外生活经验的一位嘉宾，他呢是在新加坡和英国都待过好些年，那他在这两个地方也是有记得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在这些个地方又是怎么样发酵的，也是另外一个参考的角度。三立化新闻，我们休息回来之后来听张泽阳的分享。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嘉宾呢，他现在身在英国，那想听他分享在新加坡和英国生活的这些年，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不是他自己经历啊，他看到过。这个社会上也是有类似的讨论，那么在别的地方的讨论跟咱们国家的讨论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记得我刚去新加坡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事件，就是一个新加坡的女生，她和自己男朋友录了一段这个不雅的视频，然后后来的手机被人偷掉了，然后这个视频就流到了网上，然后她当时的情况比这个情况可能比我们现在发生这个优衣库的情况、还要更倒霉一点，她的这个视频被发给了他学校的邮箱，也就是他的一些同学和老师啊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非常轰动的事件，当时在新加坡的媒体都讨论了非常的久，然后整个媒体也发酵了一段时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讨论，但是当时因为那还是在2006年，而且也是亚洲国家，所以其实对这个事情还是相对非常保守的，当时讨论的热点主要是在于这个女生本身她有没有责任，就是我们大家当然都知道都要去谴责那个就是泄露这个视频的人，也报了警，警方也会对这个有一定的追查，但是因为在新加坡还是相对一些保守一点，所以当时大家很重要的一个讨论的热点就集中在这个女生她自己录这个 不雅视频本身他有没有做错事情，然后那个对于那个婚前性行为大家是怎么看的。所以当时把这个话题等于就是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对这个事件本身道德方面的一个讨论。 嗯， 这是在新加坡的这个、嗯、这个发生的一个事件。 那最后 这个持续了很久、 嗯、那最后这个女生呢、嗯、她自己受到过一些什么影响吗？ 那最后她是自己还接受媒体的采访，然后现身说法、 哦、 说那个她在这段期间非常的痛苦，然后那个她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她觉得她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然后等于就是，但是他也受到了很多的那个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包括有一段期间那个好像学校还要开除他，当然后来学校澄清了这个，就是学校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要开除这个女生，所以等于这个事情就是在当时尤其因为是高中生嘛，所以在就是学生圈里包括教育界还是引起了蛮大的一个反响。 嗯嗯嗯，在英国也有类似案例是吧？ 在欧美国家相对对这个就这个性爱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还有这个这方面的话题，就是相对来说开放一点。然后一般像这样的视频，像我们平时在优衣库看的这种视频，在欧美国家一般来说就不会引起太大的一个风波。然后像引起风波的，一般都是一些就是涉及一些敏感题材，或者是涉及一些敏感人物，比如说一些名人啊或者政客，就在这方面的一些。啊，他的这些隐私的视频或者消息什么的，才会引起一些媒体上的一些报道，或者是大家讨论的一个成为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啊，像最近的一个就是前一阵有三个英超的球员，他们被媒体爆出了这个不雅视频，是他们在泰国的时候比赛的时候，这就是泄露出了这个不雅的视频。引起了就是广泛的讨论，好，媒体的热议主要是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这么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在这个视频当中，这三个英超的球员在这视频里就流露出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论，就触及到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底线了。因为在体育界，包括在欧美国家，这个种族歧视的言论是绝对不能出现的，一旦出现了，就直接等于这个球员的职业生涯或者他体育生涯就被判了死刑了。所以也就是当触及到这些底线的时候，社会底线的时候，它会引起就是大家的讨论啊，或者是一些争议啊。啊，包括对他的一些谴责啊，这些都会出来。然后，如果是一般的这种视频的话，我觉得像在，欧美这些国家，可能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轩然大波。 好，这个也是印证了哈，说在欧美，就社会对于跟性有关的这些。社会新闻可能接受度就比较高，就觉得西叔平常我们平常就这么玩，很会玩。 我记得我刚来优视就不久，我们做过一个美国的明星，他们有这个不雅视频流出来，但是感觉好像大家对这个非常的习以为常。 嗯、 然后那个女明星也是出来接受采访，说要追究这个。把这个视频流出来的人的责任，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大家基本上没有对，这个女生她本身这个行为做任何的谴责，大家更多的是谴责这到底是谁把这个视频给放出去的。然后这次也是有人在说这件事当中，其实这个女生是受害者，她又没拿手机，然后其实拍这个视频的是那个男生，那是不是这个男生他把这个视频放出去的，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男生的手机丢了，然后这个视频被放到网上的，等等，大家都在猜测。所以其实最应该保护的反而是这个女生，就像刚才。这个泽阳说的，他在新加坡的那个事件，那个女生其实是一个受害者，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女生到底是不是她想借这个事情炒作， 但是我觉得到底过程怎么样其实跟一般人都没什么关系，他们也不是名人是吧，也不是什么政治人物，就是这我怎么觉得如果法院他们界定说没有违法，你只能是道德方面进行谴责，但是你可能谴责完几句也就完事儿了，剩下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就是隐私的事情了，大众没有必要再去讨论了，反倒是你媒体要适可而止，就是你还是得做好看门狗的这么一个角色，你要怎么样去进行有节制的，你自己是有态度的进行一些报道，而不是说我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 点击率， 我去做一些很煽动性的很刺激性的去吸引眼球的一些标题党的东西，这个反正现在有看到一些东西，反正一旦是看到这些，我对这个客户端也是好感会 大打折扣。 对，还有很多品牌借这个话题做一些恶意的营销，或者说低趣味的营销，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伤害自身品牌形象的。 哎，这个事儿我觉得香港人应该很有发言权，因为当时是吧，08年的时候，经历过这么大阵仗的，警方几乎每天还是隔三差五的都要开记者会跟大家交代查陈老师的那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各个女星。张柏芝出来接受采访啊，阿娇啊开记者会啊，我觉得香港人是经历过这些新闻的洗礼，可能他们的心态上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那个舆论是有改变的，一开始我觉得跟刚才嘉宾新加坡讲的一样，大家的重点好像都在鞭策和谴责，就是就社会风俗你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然后就说大家不检点啊什么。可是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已经觉得，其实他们特别是他在私人的场合，他连公众的场合都不是，他是在自己家里，然后两个成年人你情我愿的在做这个事情，只是他那么不幸的被流出来，我不懂为什么，我当时就已经非常的不懂 为 什么所有的矛头对要矛头都 是 对 女孩子， 女孩子或者当时就是男生，其实是陈冠希他被攻击的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他唯一有做错的一点就是他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认了这件事情，然后去寻求警方的协助禁止这些视频和照片的发布，他是过了很久，我觉得在这一件事情他有错，其他事情我觉得他根本真的没有错。可是后来我当时的整个讨论的气氛不是这样，就是非常就站在道德的高地说你们不检点啊，有害风俗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慢慢后来事过境迁，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上，那个口风和风向是有改变的，就比较倾向于我刚才讲的那种论调了。 对对对，哎，我发现啊，现在大家还有这么一个结论，就说哎，你看真是世风日下呀，女孩子都这样，媒体呢也没什么节操，都在报道这些，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八卦时代。你看这些网络营销者一尝到甜头，立刻就有人去效仿，就说明这个它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我觉得得出这个结论可能还是有一些的草率。我觉得跟媒体环境或者它渠道手段的变迁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社交化之后，你传播一个东西太快了，它可能没有经过一个什么审核的这么一个渠道，你就是病毒式的，而且更像是，所以现在像微信你都分不出它到底是私密的还是公共的，对不对？你像微信朋友圈，我自己的就是我已经把它当微博用了，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更像是一个公共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在这些手段传播手段已经发生空前变化的时候，我是觉得人性都是一样的，其实环境可能没有我们想的变得那么糟，只是从前你会觉得人性当中会没有那么真善美的一面，会被更加快速的放大了和传播开去了。 确实互联网把很多东西都放大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他们两个做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古代甚至是在之前是一件特别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甚至可能都有，只是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视频的手段来把它记录下来，没有互联网让它传播出去，甚至没有人借这个事情再来炒作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被互联网给无限的放大了。再一个方面就是说其实现在人们只有几个维度的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性生活，但是你看你像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它是通过网络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可能精神生活还多少好一点，你看个好的电影， 这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呀。这次 不这个是什么呢，你不得不说哈，这个性生活是最容易通过互联网获得满足的，因为你像精神生活，你像我们有时候看了这个书啊或者电影啊在互联网上，你不会觉得对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反而有些东西很烂，会让你觉得哎呀这个片拍得太烂了，但是像这个性生活的，你看完了之后你马上你的性生活质量可能就会得到提高。 好，我觉得这是我们主持人个人的经验和喜好吧。 当然这个东西不是我个人的喜好和经验，这是这个托马斯洛，他是这个品玩的这个 CEO， 他也写了一个专栏，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们都可能像优衣库那样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他的观点就是说为什么那些用户族群越来越年轻，然后互联网上和社交工具上越来越容易出现性内容和以性冲动为动机的这种社交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性生活在互联网上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 而且比较稀缺那些内容，就还是那个老话题嘛，你没有 越禁忌 对吧，就是越禁忌就越美丽可能。还有我觉得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跟咱们现在大体的网络环境，你有太多东西你没法谈， 你根本就深入不了的谈， 所以你就只能转移到一些可以谈的。 对啊，谈这些又安全又欢乐，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嗯。 而且哎，我就更阴谋论了哈，当然这是不对的，大家就听听就算了。嗯、你看刚才宗宁的那个思路哈、啊，就说你要掩盖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最好的办法是在制造一个新的。 对。 所以呢，很多人说，你制造这个之后，大家对之前的这个热点，你什么，律师被抓呀，这种大家都没有兴趣再关注了、嗯。这个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可能是非常好用的一种手法。这个我觉得反倒是要警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当众生都显得很陶醉或者。 谁 狂欢的时候很狂欢的群里大多大把呢，很狂欢的时候更加需要有一些清醒的这些，不管是媒体人也好，还是内容的生产者也好，还是评论者也好，大家要分清楚什么是对这个社会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东西。 我倒是觉得哈、啊，除了刚才樊素说的这些东西，因为不管是网络也好，或者说手机拍视频也好，这些都是人类用的工具，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你最能体现的就是人类到底是丑恶的或者是美好的。大家把这个东西无限的传播下来，甚至是把它套上很多的这种定义，说哎不自重啊，然后有损社会公德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触犯了这些不自重甚至是触犯社会公德的底线。所以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时候是要反省一下自己，人性到底是丑的还是美的。 好，这个我想引用这个国内一位很资深的媒体人，叫朱学东，他应该是一位平面媒体的专家了。 嗯， 他的一段话就正好呼应刚才春雨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不与粗鄙话同流合污，除了坚持不用粗鄙字眼表达，也包括努力不转发有粗鄙字眼的文字和恶俗的视频。一旦忍不住发了转了，那你就意味着你正在成为他们的同谋，哪怕你是反对者批判者，你已在精神上等同于他们，那将是粗鄙的胜利。你能做的对抗呢，就是让自己的精神和文字及判断保持独立干净，让他们自生自灭。完了，说完之后觉得像也批评了咱们应该 掺和了一下， 今天应该聊聊万里同志逝世的消息，可能更加符合咱们森林化新闻高大上的这个格调哈。当然了，我们今天聊这些也是供大家参考，因为毕竟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它就是热点已经在那儿，所以热点之后它可以折射出很多的问题。那我相信这种东西应该还会层出不穷的发生。 对， 但是就跟 Kellen 刚才分享的香港人经历过的心路历程之后，他可能慢慢的大众他会有一些的心理的变化，比如说会不会将来对这些新闻你都觉得太烂俗了，我不想看了，媒体你别再给我炮制这种东西， 我是 你营销我也觉得很恶心很反胃了，别再弄这种下三滥的手法了。 确实我觉得这个热点过了之后，大家可能以后对这种事情就不会像第一次这么新鲜，这么有热度和热情去追捧它，所以之后可能反而会对这个媒体环境会造成一个好的影响，就是下次媒体就说：“哎，这个东西已经那个被之前的那件事做烂了。” 新的， 对，咱们得找点新的。嗯，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儿。嗯，谢谢 Kellen 做客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